意长埋尘土内，开始终结总是没变改。天边的你漂泊白云外，苦海分起爱恨，在世间难逃避命运。相衬竟不可知， 23点整 FM 98